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2集，买玉换猫。白玉堂轻轻一声咳嗽，打破了沉默。众人都回过神来了，面面相觑，这下咋办？ 怎么办？ 碎了。 白玉堂开口，太师嘴角抽了抽。 我赔， 也不晓得有多贵啊。 不用。 太师也狠狠心，不能让展昭赔啊。展昭救过他命都好几次了，叫他赔包拯会笑话，可是玉佩就一块儿，上哪儿找第二块啊？ 哎呀，心够疼啊。 展昭尴尬了，看太师那么心疼，他也过意不去，这是他要送给外孙女的礼物，打碎了也不吉利。 这猫也不是故意的。 对呀，对呀，我的山壕老坑中翡翠呀，稀世珍宝啊。 殷侯感慨，关键时刻还是白玉堂疼展昭。天尊也感慨，他家玉堂又要赔钱了。 反正庞飞还没生，改天我再去弄块老坑的翡翠玉，雕一只一模一样的凤凰还给你。 白玉堂伸手拿起那条龙，太师那会儿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掉回到肚子里了。既然白玉堂答应了，那估计还回来的那一块只能好不能坏了，于是就笑呵呵摆手。 哎呀，五爷不要那么见外嘛，都是自家人。 谁跟你自家人？小气。 包拯横了太师一眼，太师也白他。展昭瞧了瞧白玉堂，没理由让白玉堂给赔啊。展大侠毕竟是大侠，而且他好歹也有些积蓄，家境也是富裕的。 你什么时候弄到玉，我赔钱给你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伸手摸了摸他脑袋。 不就是块石头吗，讲什么赔不赔的。 可恶的有钱人呢，怎么办啊，越说不用赔越不心安了。 天尊见展昭纠结，就伸手拍了拍他。 哎呀，不要客气啊，昭昭，我都不知道摔了多少块了，没事儿，玉堂赔习惯了。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他师父这脸皮也是神仙级别的厚实。展昭更郁闷了，心说那怎么行，天尊是白玉堂的师父，他展昭是白玉堂什么人呢，怎么好收那么多钱，平时吃顿饭也就算了，这有损他南侠客威严。 不行，砸锅卖铁要还给你。 嗯，倒是也不用砸锅卖铁，你有一样东西我还挺想要的，如果你非要跟我算那么清楚的话，不如拿那样东西来换。 展昭倒是听了一头雾水，想了想，他从头到脚都没几样值钱东西，确切地说，他的确是家境不错，俸禄可观，但他也不是白玉堂那种随手甩出来一万两跟摔一两银子似的，能有什么值钱东西换他一块美玉。想到这里，展昭默默将巨缺收起来藏到身后。 这个不给你。 谁要你的剑啊，我是用刀的，要剑干嘛？ 那你想要什么？ 不如这样吧，就算你欠我一块玉，如果以后你碰巧找到了一样的玉，就拿那块玉来还我，可如果你找不到，那我就要你那样东西好了。 说了半天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以后再说。 展昭眯起眼，白玉堂明显是不想让他还，然后随便找了个托词，展昭还呛上了，找出纸笔来写借据。 不行，你写清楚了，就说我欠你一块奉行上好的老坑翡翠，要是找到了 就把玉赔给你，要是找不到，那就把我自己的某样东西给你。 说着，展昭还不忘在下边注明一笔，巨阙不包括在内。写完了，展昭给白玉堂看，白玉堂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。 不用了。 说着，白玉堂就要撕了，展昭又抢回来，忙按了个手印上去，递给白玉堂。 拿着。 白玉堂接过来，又像要推辞，展昭瞪了他一眼。 真的不用那么认真。 不行，君子一言九鼎。 于是白玉堂只好勉强接受，展昭顾着心疼了，可没发现他眼角闪过的那一丝笑意。身后殷侯直摇头， 要命啊，这老实孩子，白玉堂这招欲擒故纵用的真是。 玉堂想要展昭的一样什么东西呢？ 这时蹲下去帮忙捡碎玉的小四子突然拿着大半片站起来看了看，随后拿玉给公孙看。 爹爹你看呀，这个玉里面和外面的颜色不一样哦。 公孙接过玉佩一看，就见这玉佩的外边是一圈绿色的翡翠，但里边却有一层黄色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公孙闻了闻，松枝味儿。 太师，你叫人骗了，这是假的。 假的？ 太师和展昭一起站了起来，赵普和包大人也都接过去看。 这是琉璃仿制的老坑玉啊，哎呀，做的真逼真呐，得亏摔碎了，不然拿琉璃当翡翠了。 怎么可能？我老夫观玉无数。 太师胡子都飞起来了。白玉堂端着茶杯慢条斯理地说话，似乎是一点都不意外也不吃惊。 这种假玉叫翠包星，除非摔碎了，不然行家都难辨真假。老坑种的翡翠因为太通透，所以经常有用琉璃仿制的，而这么多仿制品里面以翠包星最逼真。做法呢，是先用松脂做出玉佩的形状，压一段时间，将里面的气泡都压出来，然后人工雕刻出水润流纹来，再给这些松脂外头包一层翠琉璃。因为琉璃烧融的温度很高，松脂会溶解，所以一定要快。等琉璃基本成型的时候，在琉璃下边戳一个眼，将里头融化的松脂沥出来，再等那琉璃干了之后加另外一层琉璃，如此反复多道工艺下来，做出来的琉璃和翡翠十分相似，几乎难辨真假。 太师张大了嘴看着白玉堂，小四子闻了闻，确定有松香味。 里面那一层黄黄的真的是松脂哦。 这种假翡翠我以前听一个老工匠说过，可没见过，果然如传闻中的，感觉会比一般的翡翠稍微轻一点。 白玉堂接着喝茶，众人默默地看着他，该不会他早就知道？展昭惊讶地看着白玉堂。 那这块值多少钱？ 琉璃的嘛，顶多二三十两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再看太师，倒抽了口气，绝过去了。庞玉赶紧揉他爹的肚皮，公孙也过去救太师，他觉得太师也怪可怜的，老受刺激，这都绝过去多少回了。包岩蹲在地上和小四子萧良一起看着假翡翠，惊叹于工艺的高超。展昭愤愤摸出50两来放到桌上赔给庞太师，然后瞪白玉堂。 你不早说， 都说了一块石头而已不算什么，你非要赔， 借去还我。 白玉堂继续喝茶，没有要还的意思。展昭正伸手要进他衣服里掏。 还我？ 那不行，君子一言九鼎，你自己说的。 展昭倒抽一口气，终于明白哪里有问题了，这耗子讹他。众人默默喝茶不出声，现在大家都明白了。他们刚才目睹了白玉堂讹展昭，不是， 是展昭自己送上门给白玉堂讹的全过程，再一次确定展昭肚皮虽然黑，但是心地善良，白玉堂平时看着好白，但是心眼儿是黑的。展昭这会儿自然醒过神来了，觉得不甘心， 这耗子竟然来阴的，既然不肯主动还，那我就只好主动抢了。 于是展护卫上下左右开始给白五爷搜身，白玉堂也不躲更不阻止，随便他摸。小四子和萧良睁大了眼睛看展昭各种摸白玉堂，公孙悄悄将俩小孩拉回来挡住不让他俩看。庞玉看着展昭摸完了胳膊又摸腰，摸完了脖子还摸腿， 乖乖，这展昭是要先杀多少姑娘？ 刚才明明看到白玉堂将借条收进怀里了，怎么没有了呢？ 展昭摸来摸去摸不到，最后要扯白玉堂的衣服，天尊赶紧阻止， 哎呀呀呀呀呀，展昭，这种事情你回屋再做嘛。 展昭尴尬了，不过也没法真在这儿就把白玉堂扒光了，最后不甘心，掀开白玉堂的衣领子往里瞧。这么巧，这时正好庞福领着麦玉给太师的都统吴灿跑了进来。吴灿刚踏进门口就看到眼前一幕，好多人都在，展昭一脚站着，一脚膝盖支着白玉堂的腿，双手扒开白玉堂衣领子正往里看。 展大人当众耍流氓啊，这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